阳关大道应有十里路途之力，我乃赵民闻心的。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携贫贵之妻王宝钏。怎么？日今年烦恼打扫船房，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黄金家事，叫她迫切解去。 you 去更安，吴家坡站得我两腿酸，下得坡来用看，因为大嫂把菜满，全民好心望三街，对门好像阿七宝船，本当向前把西关错认了你七步大嫂，请来见礼。 还礼，今夜干事失命路途。 仰观大道，焉有失命路途之理？我乃张明文信的。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王宝钏，今夜与他有亲？ 非亲。 有故？ 非故。 亲非故，你问他则甚？ 他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度我问。 君爷请稍待。 请便。 哎呀，请至。向我父亲分别一事八载，今日才得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接去，怎奈我衣衫褴褛，若不向前，书信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么去？ 不知他的贞洁如何？看私下无人，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便了。不必恐怕我不担心，皇子也是三心一意，相互喜悦。调戏自己的妻，供他带女，加以邀请。哎呀，我把大嫂失信失言， 放在哪里？ 供他。才女， 这么事不要紧的所在， 偏偏是要紧的所在呀！ 你为何失落了？ 下

我若将婚事交与你，三把两把吃碎，为君的岂不落了个人财两空？ 一念之间呢？ 你我不日取至前村，约上三老四少，我们同策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哪个还骗你不成？ 我一对风流的夫妻就过一年呐， 和你心中不 Thank you. 山，两军阵前一待战，那待战那公子好威严，他把我擒下了马吊胆，不蒙老王不肯谈，谈将公子赔两元，西凉亭老王把家宴待战一炮，我所引难打你家错引难那年，因红大眼口出人言，手持金弓难拿，打下了大夫谢罗山，打开罗山从头看，谢平贵和干将的泪连连，不分昼夜往回赶，为的是夫妻们两团圆，三界不行屈指算连来打呀去。十八 退了， 再退 退一步、啊、好，再退一步，又退了， 再退后一步。 哎呀天呀，再退后面就无有路了啊。 后面有路，你也不回来了。 Oh!

了一旁坐下。 告坐。 啊儿啊，你一十八载未曾回得相府，今日一回来为了何事？ 女儿今日疼爱一弟弟拜寿来了。 为父的寿诞，我儿还记得么？ 也有不记得的道理。 记得就好，后堂见过你的母亲去吧。 儿遵命。 自然， 哎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遵命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桂花香， 今日去花果。 还是另有别事？ 女儿今日一来与弟弟拜寿，二来与为虎算算岁浪，于是把灾的两心。 你可知啊，乡那贫贵早已死在真亲路上，哪有两相算活于你呀？ 贫弟之夜我那岁浪得死在岁亮下国的里、 他早已死了吧？ 他日今若在人世里、 他若还在，我就算还你的两相。 你敢与你姑娘结账？ 结账就结账。 好了，带老夫相请。 慢来慢来，带萧旭相前。哎呀，岂止像那贫贵明明死在珍惜路上，怎说传灾，岂不活见了鬼？哎，带我来看上一看。咦，不是贫贵，又是他娘的哪个呀？前者在珍惜路上，我害他不死，如今回得朝来，岂肯与我甘休？哎呀，这、他是先行，暂时元帅，待我与他配过笑脸，哎，也就拉他好了。哎，我来也得一个家伙。朝来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臣，我只想陪你了。没听见？像是走冤路的人，受了风寒，有些过而沉了。哎，不妨事，我再来他一个家伙。先行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臣，我只想陪礼了。哎，你只去了，本帅好意与你二人陪礼，哎，你在一旁支支戳戳，哎，是啥道理呀？ 外皇将一十八载的亮相算怀于我， 你吃了我，你早已归顺西凉，哪有亮相送怀于你呀？ 你看与我明君， 哪个怕你不成？ 走啊 走 啊走啊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《红鬃烈马》当中的《算金梁》。听众朋友，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唱的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